林卓廷，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。 对唔住，我哋系反围标。 讲得啱，睇解围，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。 今晚我哋請到呂炳權上嚟嘅，佢係一浸大新聞系嘅高級講師。咁啊，頭先我哋講到咧，就話民心咧就未回歸噶啦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大陸嘅解決方法係強推外國教育。所謂強推，可能今次會技巧一啲，唔會咧係好似上五年前國民教育咁樣，國民教育科咁樣搞法。咁但係其實大陸會唔會真係對香港？有盲點咧，認識咧。我頭先講到香港嘅左派對主流社會嘅認識係有盲點嘅，即係好多嘢，譬如喺宗教問題、種族問題同埋性小眾問題，佢哋都係胡言亂語嘅。咁同埋有一樣嘢，點解即係我哋會質疑話蔡若蓮係咪適合去做呢個教育局嘅副局長咧？儘管佢自己話俾我哋聽，佢係基督徒。但是香港呢，即是他们左派人士可不可以很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，是不是他们所说的奴化教育，这个此其一。第二，香港的学校有超过一半是教会学校来的。共产党对宗教的理解是有很大的盲点，不是很明白这个即 Christianity 这样东西。所谓教校就是天主教和这个基督教校，当然有其他宗教背景，包括孔教、佛教之类，但比起天主教和基督教，他们都是很小的。香港的环境他们不是很明白，左派人士在香港做这么多年，他们看可能是一个很側面的角度去看，看不到全部，包括认为香港人不爱国，因为你的历史没有教鸦片战争之类。第一，这个呢就是不是事实来的。当年呢，其实大部分学校呢，就算是政府的中史的课程里面是包括鸦片战争，学校教不教是一件事，会考考不考又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70年代后期开始，会考题目是有关于鸦片战争的了。还有所谓的人没有学过鸦片战争是什么原因，是不是学校真的不教呢？有部分学校真的不教的，是事实。但有些学校是教的，包括呢就是有些天主教学校。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呢，就是左仔呢成日觉得呢白人世界是一家亲的。即英格蘭人呢就等於愛爾蘭人，等於蘇格蘭人。咁你鍾意睇波，佢哋係咪一家親先啦？其實愛爾蘭人呢就好唔鍾意英國佬嘅。愛爾蘭人佢唔鍾意英國佬嘅程度嘅，一定勁過啲左仔，因為愛爾蘭人覺得佢同英國人有血海深仇嘛。但係英國即係喺六七暴動嘅時候，香港嘅主流社會一般人對英國佬有冇血海深仇嘅感覺？係冇嘅。如果話當年有血海深仇嘅個對象，第一就係日本仔，係咪？可能嗰陣時個廿零三十歲人全部經歷過呢個抗日戰爭。三十歲我哋父母輩全部經歷過抗日戰爭。第二，可能對中共有血海深仇，因為喺大陸走落嚟啊嘛。少部分人可能對國民黨有血海深仇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當時咧有血海深仇嘅就係邊個國家呢？你話香港即係部分嘅華人，印尼啊嘛。喺六十年代六七暴動嘅時候，根本全部如果排血海深仇，港英政府英國佬排乜啊都排唔到啦。咁啲學校有啲譬如愛爾蘭人經營啲神父經營學校咧，佢係刻意有，即係佢係有鴉片戰爭教。愛爾蘭神父一定會話俾你聽，佢好憎英國佬，佢唔會講。但係佢俾你教鴉片戰爭咧，其實係一種投射嚟嘅啫。佢哋都唔中意。咁佢覺得中國人，你哋係中國人嚇，你應該學中國宗史啊嘛，咪俾你學啦。咁仲有其實喺好多左仔成日覺得愛國係佢哋專利。其實還當時仲有啲國民黨學校噶嘛，佢哋一樣好重視國家民族呢樣嘢。咁學校教啦，咁就算真係唔教鴉片戰爭，你估讀整個 咁長嘅中國歷史裏邊，唔會培養到你對國家民族嘅感情咩？好簡單，你學呢個岳飛啊、史可快、文天祥嗰啲已經有啦。共產黨係唔會理你。總之你唔學鴉片戰爭咧，你就係唔愛國。第三樣嘅講咧就係話，其實學中國文學都係可以培養到你呢個感情，但係大陸唔承認啊嘛。佢一定要硬燒嘅，咁先就係愛國啊嘛。咁啊，仲加上有啲人，我真係冇學過鴉片戰爭啊！當時係咪港英政府唔批啊？嗱，有一個樣嘢話俾你聽，香港嘅中學喺中四嘅時候咧，舊制係分文科同埋理科分得好清楚嘅。理科班係可能真係冇中史學咧，係呢個原因。尤其是有啲學校佢會考唔係考九科嘅時候咧，佢楞唔到中史 啊。但係佢哋舊制嘅初中都係有要你讀噶，中史西史咁。咁基本嘅知識，我估舊制嘅時候都係有。同埋你話依家即係上網咁方便，同埋即係成個即係你話圖書館都好啊，出版界都好活躍。咁其實你要去睇呢啲咁嘅歷史咧，係包羅萬有，一定學到嘅嚇。 而家上網啫，當時未有網啊嘛，幾十年前冇網，喂學校如果真係唔教嘅話。如果你是有心的，其實通街書局都是有的。就算是親國民黨的書店，集成好像濕了粒了，裏面一定有講過鴉片戰爭這件事。因為國民政府的立場和中共其實是一樣的，都是想收回香港，不過呢國民黨是沒有能力做，中共最後過了幾十年之後有能力做的。那他們即是我們說回轉頭就說幾樣東西了，現在這樣上了去了，你估有一種講法就話，會唔會呢啲咁嘅即係霸王硬上弓嘅招數？呢個特區政府或者係其實做背後呢個中聯辦，以至到北京強迫落嚟嘅，會製造另外一波嘅本土運動咧？ 我估今次要做呢啲國民教育咧，就會技巧好多。不過即係頭先你講話中聯辦或者北京嗰個角色咧，我相信係有嘅，因為近呢幾年咧喺北京係一個比較即係點講啊，越嚟越強嘅講法就係、叫國家教育主權嚇。咁啊，國家主權就係、大家都聽過嚇，總之就係、整個國家的主權就是我控制咁樣啦。咁咩國家教育主權呢？就是話教育事務上咧，亦都係象徵國家主權的一樣嘢嚇，我就要揸。咁嚟到香港發生咩事係要彰顯呢個國家教育主權呢？就是話當香港在自治範圍內行你個教育政策，但是你搞不定，甚至是即係觸犯到一些國家的底線的話咧，呢、這個時候。我就要行使我的國家教育主權，這個我是全面的管治權的一部分來的，已經有些、這些港澳的智囊寫一些這樣的論文出來鋪這件事，我相信在、北京的領導層當中這件事是有一定的市場的，因為、他們這樣的講法基本上就是跟、這些、中央對港教育任務以及一些可能 未公開的習近平跟、張德江對內地的這些教育的系統和部位是作出過一些指示的，對港澳的工作、 但是中共需不需要那么怕呢？香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呢？ 他们又不 是想是不是可怕的问题，而是想、一路搞你不掂，一路等你二十年都人心不回归、现在就要从那个制度上去落手做一些东西、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是、这些人写的 proposal 呢，就包括就是说、包括在大陆、派可以講廣東話的老師下來、跟住兩地的專家合作去寫教材啦、現在那個教材的問題我相信是我們香港人一定要留意住、因為香港教育局拿香港的課程和教材每年上去跟人家談兩次，那為什麼有什麼必要我們的教材跟他們談兩次呢？ 咁係啲咩方面嘅教材咧？咁上面最著緊嘅，講真的真係呢一啲即係有關國民教育或者國家嘅教育嘅部分，咁就要即係點樣描繪到中國共產黨一個比較偉大、光明、正確嘅形象。以及在那個歷史上要爭取一個話語權，譬如說抗日戰爭一路都是講八年抗戰、習近平就講話依家是十四年抗戰， 係 就 喂啲歷史任佢改嘅喎， 係 呢個亦都令到香港人失望嘅。 早期我睇下毛澤東一啲嘅訪問對談咧，佢嗰陣時早期都係自己 po 係八年抗戰， 係中共一向都係講八年抗戰， 甚至佢哋啲文宣啊、唱歌啊咩嗰啲啊， 嗱，所以香港人嘅憂慮咧就係話。你啲嘢亂，唔單止喺呢個基本法解釋權裏邊咧，你係亂搬亂龍門，歷史成日都亂咁搬嘅，任你講嘅。嗱，頭先我講嘅三件出嚟啦，岳飛、史可法、文天祥啊，曾經試過呢個中共教育部咧，將呢三條友，我哋傳統上覺得係民族英雄嘅人物，佢將民族英雄裏邊呢個表呢三個人名抽出嚟，佢哋唔算民族英雄。點解呢？因為岳飛、史可法、文天祥打的是其他少數民族，這個不是抗外國侵略，而是中國內戰嚟嘅啫，所以他哋係冇資格做民族英雄。哇，大佬，歷史咪任你改，喂，你企翻當時啊，你宋朝、明朝嗰啲時間裏邊，喂，嗰啲少數民族係外國嚟噶嘛，你而家夾硬嚟，咁啊，當然啦，依個係大概十年前到的事，咁啊群起而攻之，即係海內外啊啲歷史學家，喂咁樣係你只係亂寫咧嘅啫嘛。 係，同埋魯迅啲文章都係啦嚇，即係啲比較係批判嘅角度嘅文章咁，好多嗰陣時喺內地重整教材都係即係抽起咗啦咁。 即係魯迅話俾你聽，死得早咋！如果佢就係長命啲，等到人民共和國建立，共和國建立嗰陣，魯迅一定要坐監，唔俾人鬥死咧，踎埋。 係啊，嗰陣時啲人問就話問過毛澤東，就話魯迅如果再生嚇，佢可唔可以繼續寫？毛澤東當時的講法大概就話要麼嚇佢就閉嘴，要麼就係踎監咁樣。印證你的講法。 咁香港即係對大陸嚟講係咪真咁可怕？你而家所見到啲青少年討論港獨啦，依排靜咗好多啦。啲本土派其實冇心去挑戰你中共政權嘅喎。嗱，中共 冇能力添啦， 冇能力。你睇下，其實都係其實，正如張德江所講，有什麼了不起？你看一樣嘢就係最近遼寧號咪訪問香港嘅，呢個航空母艦訪問香港，有冇人去解放軍嘅軍營基地示威啊？喺網上有人喺度鬧啊，有冇人 take 過任何 action 先？冇，係一個都冇。其實香港人咧都係好理智，屬於極端嗰啲啊，最極端嗰啲，即係冇人去挑戰解放軍。因為如果你係覺得駐軍，我睇唔係咁簡單嘅，因為起碼門口示威都冇嘅，即係試過一次，話趙顯忠啊，嗰啲就喪噶啦，唔理嘅啦，喂，完全係唔會挑戰你主權象徵嘅解放軍，夠勁啦啩，即係夠理性啦啩，你有咩即係你使乜咁驚啊？是不是有人在日日虛報軍情，香港人怎樣不愛國，怎樣想作反，怎樣想獨立，咪又係喺度，即係個文化就係你要喺度打小報告，你要生存到咯。最怕係呢班人啫嘛。 係啊，都即係維穩都係一筆即係生意啦嚇。你唱到個局亂啲啊，咁你 個budget都大啲啦， 真係大啲嘅， 養多幾件。 真係我都話近時接觸過有啲內地做嘢嘅人就係。他們都是維穩的人，不過就是 counter 另一批維穩的人有沒有報大數這樣 即是審計的角色 的所以他之所以去審計 counter 人是證明這個維穩報大數是有存在的嘛、他才會這樣做 其實香港那些很多的所謂反對聲音，包括港獨反對聲音，不是沒有人港獨，而是很多的港獨，我們最見多港獨就是在網上的討論來的。但是你真的不排除有些人打小報告回去就說這些是實際行動。在大陸人有部分的大陸人眼中，言論就是行動嘛。在我們香港人的看法就不同嘛，言論不等於行動嘛，因為有言論自由嘛，只要不是誹謗，你不是販毒，我說你販毒的不是誹謗的就可以討論的嘛。大陸他不是這樣想法的，他覺得言論就等於行動，那沒得好講，大家見識 是不相同咯。仲有做一樣嘢，頭先我哋都冇講過嘅，就係蔡若蓮所遇到嘅反對聲音咧，其實唔係好大嘅啫。呢、這個嗰啲反對佢做副局長個簽名咧，聯署即係得17,000+啫，其實係個數量係好少嘅。以整個香港來說，而泛民呢是沒有辦法成功將這個議題變成一個超越了教育界的議題。當年反國教開頭是一個教育議題，後來已經超越了變成一個全港性的運動的一個議題，但今次反蔡若蓮呢都是停留在教育界。而以教協來說，有這麼多的會員裡面呢，只有幾多千人簽名？ 17,000+ 簽名，其中6,000+來自教育界，而教即係其實數量是很少嘅啫。一般人咧，其實唔知係咪而家係社運低潮啊，即市民對政治興趣唔係好大啊，還是教協根本就冇努力過，冇努力過將個件事發大，因為今次係。林鄭你或者是中聯辦是逆民意而上的嘛，硬硬來的嘛，遇到的反抗不是很大的，這個此其一。此其二就是說剛才這個蔡若蓮就她不當選，她得到的票數呢，其實她在選舉的時候呢，她的票數是28%，即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是 28.3%，到去年那個年尾關於選委的時候只剩下 23.2%。 剛才說他是少數，但這個呢不要忽略，原來都有這麼多人支持，即是不要看輕他們。我們覺得左派不是香港的主流，他們對香港的認識是有盲點的，他們由他們管治香港對香港是不利的，但是原來同意他們的人都是有回這個 percentage 的，這個數量 不可以忽視。 第一個是 28%， 即是差不多三分一，是吧？四分一至三分一。 他是28%，超過了四分一，28.3%，即是有超過四分一的教育界的人士是支持蔡若蓮的，而左校只有幾間而已，很少而已。所以不要忽略，就算他是少數，這個少數不可以忽略，即是他成功說服到有些人是支持到他的。 他都有做一些事淡化自己左校和個教聯會的形象，不知道整了一個什麼教師獎那些這樣的事、 教師夢想基金、 我估他和他也都、即有一定的這些即係公關親善的咁樣嘅技巧啦，嚇成日都會笑住咁樣咧，呢啲方法咧，我估都係會融化到一啲人嘅嚇。咁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住，究竟佢個黨性係點樣咯？ 嗱，同埋咧，委任呢啲人咧入去政府咧，仲有個反效果嘅。今次唔係第一次嚇。以前有劉光華入去啦，有呢、這個蘇錦良啦，有曾德成啦入去。其實呢個委任啊蔡若蓮入去，有啲朋友就話：喂，其實唔緊要㗎，蔡若蓮佢入到去做副局長，唔係局長啫嘛。有幾大權啦？話我覺得好天真啊！佢就係名義上就係副局長，實際上佢就係黨委，佢就係局長個上司。你要看埋，都話頭先講蔡若蓮呢個副局長咧。 你唔係啊，佢唔係粒星，佢成個星群嚟嘅。佢背後係邊個老細先？ 嗯 啊，就係中聯辦，再上張德江，佢入到去，佢噏嘅嘢，我唔知佢為人啊，佢噏嘅嘢其實大家都係有顧忌嘅。其實製造到公務員系統政府系統裏面嘅互相不信任啊！ 嚇，今屆嗰個問責官員嚇上任之前，咁王光亞要逐一召廢嘅， 嚇 咁樣見一見，即係嗰個唔再係好似以前咁樣咧，即係好似係呢啲施政啊，係即係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㗎啦嚇，咁嗰、那個當你話蔡若蓮更加是背後有人的話咧嚇，咁、啊、你楊潤雄其實即係都明白，其實即係都幾難去做嘅嚇、啊。一方面你話習近平張德江嗰啲領導人全部開曬口，係要求特區政府要做呢樣做嗰樣，加強青少年嘅點教育、基本法嘅認識各樣咁，即係而點樣去做落手落腳去做咧？已經上面有啲教材嘅機制同你合作噶啦，咁嚇咁你點好難可以跳出特定嘅框框，再加上一個背後有人嚇、有集團利益嘅人嚇喺、你做左右手咧。有時即係呢份工，我覺得真係好難去 嗱，佢令到公務員之間咧，即係政府團隊裏邊咧嘅互信，即係挫敗咗佢嘅互信，削弱咗佢嘅互信。即係好簡單，唔使諗咁多嘅啫。即係如果你打一份工，你做管理層啦，你管理層嘅成員，老闆派個太子女落嚟做你嘅下屬，叫個太子女跟你學嘢。你怕不怕、就是這麼簡單而已、即不要那麼幼稚說、他只是做副局長影響力不大，當然不是他一個人都說整個集團 你再這樣下去呢、你就自己搞散自己咯、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中國是很清楚的，北京政府你不需要做那麼多事去自己玩殘自己，就係講呢度啦。咁你即係如果啲學生，我哋頭先咧我哋出嗰張 graphic 咧就講話歷史會唔會重演？你就話其實嗰個重演嘅機會唔會好大。 嗯， 即係同一方式去 因為我相信到時推嗰啲嘢咧唔會好明顯，但係會即係滲下滲下咁樣去做嚇， 滲下滲下。 是那么深下深下 这么做。那么看香港人怎样接招怎样回应呢、亦都希望呢怎样说呢，就说即是打报告上去那些，麻烦反映真实的香港的情况。不要只是看 Facebook， 有 Facebook 几多人在那里反共或者讲港独就当真是真的，有些人真的打下牙教啫。我不是说港独势力不存在，可能是存在。同埋第二，應該係有言論自由，乜嘢都可以討論嘅。咁但係係咪真係咁犀利咧？係咪即係我好似有啲人所講話，哇！而家就即係再咁樣落去咧，唔掂嘅。所以我哋要逼你班人去愛國啊，逼你班人做中國人啊。呢、這個只係造成一種反效果嘅啫，冇咧都變有出嚟。 係冇錯，欲速則不達啦嚇， 啊同埋只係識得硬燒咁多年， 適得其反啦，亦都 即係咁多年嚟啊，都係淨係識得硬燒嘅，即係有啲嘢你可以唔理咧，可能個效果係會好啲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多謝曬啊呂炳權啦，咁夜都上嚟我哋節目啦， 多謝你邀請 啊，咁機會再請你上嚟，你咧做得嗰啲分析咧係非常之有根有據嘅， 應該嘅 我希望咧就。中共放鬆啲啦，香港人唔係你想象中咁洪水猛獸嘅，即係冇槍冇炮，係得個噏字嘅啫。而香港大部分人咧，其實都係中間傾遊啊，即係話好鬼保守嘅。你唔使擔心嗰啲咩革命嗰啲嘢係唔會發生嘅，嗰啲嘢係誇大咗嘅啫。好啦，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多謝各位收睇，下星期再見， 拜拜。 城寨係咩嚟㗎？佢咧？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構建出來的產物，過去做出來，現在做緊， 將來會繼續做的。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構建出來的，所以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城寨。